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周伟，我最近新出了一本《重读80年代》。这本书主要是我在3年时间内，根据我作为一个专业的编辑，跟这些作家的交往，我对这些作家的理解，我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的解读。所以这本书的主要的价值应该是解读的价值。在我的书里的序，我这么写。80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的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整个80年代，我的文学旅迹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的巡查全城每一个书店，搜索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留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因此我的80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到明天会有这个大的降雨会来到哈，所以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被淋到哈，反正我是走路过来上班的，然后鞋子呢全部都湿掉了，所以说大家今天的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带上雨具。那么传统戏曲和这个流行音乐哈，这俩这个 元素相结合的这样的演绎方式呢，在最近几年受到了很多这个年轻听众的喜爱，比如说戴荃的悟空，音频怪物的点玉丝，还有前一段时间这个综艺节目《创造101》当中选手们用苏州小调改编的《爷爷泡的茶》，是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讨论热潮。那么呢，众多尝试把戏曲元素和流行音乐融合的这样的歌手当中，哎，李玉刚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代表人物。那么提到这个名字呢，我们又常常会想起他的一些非常响亮的作品，比如说《新贵妃醉酒》啊，《刚好遇见你》啊，这些红遍可以说是大街小巷的歌曲。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他又推出了一支融入昆曲元素的作品，叫做《陌上风雅》。因为每一次推出新作品呢，宣传照中的李玉刚老师呢都会身穿古风古色的衣服，所以说呢很多歌迷呢都会称他为是谦谦君子。那么这个称呼呢也是来自一谦，指的是那些谦虚谨慎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人。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下雨的天气当中哈，这个天气会给我们大家出行带来很多不便，可能呢有些朋友也是大早上会带一些起床气，会着急哈，但是呢别着急，希望今天呢在这样再恶劣的天气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像驴刚这样的谦谦君子。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聊李玉刚，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谈一谈李玉刚的哪一首歌曲曾经让各位感到非常的惊艳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这一次李玉刚推出的新歌，叫《陌上风雅》。那么这首歌呢由创作过《时间都去哪儿了》的黄金搭档董冬冬、陈曦携手打造，歌词呢改编自宋词《醉花阴》《黄花慢说年年好》，节奏呢旋律则参考的是昆曲曲牌《滴溜子》。其实呢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李玉刚，啥意思呢？就是像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主歌部分呢是用流行唱法来演绎，那副歌部分呢用的是昆曲风格来呈现，而且呢他在这一首歌当中再次展示了他的双声唱法，也就是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进行演绎，男女自由切换。好吧，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陌上风雅》。 就能寻到美。金风玉露你痴迷，就能知其贵。一心一意你如戏，就能说无歌舞味，赠你若看得见你，盼你万般无奈心，困你咫尺天涯万般怜惜，令你千山沧海寻。 陌上风雅来自李玉刚，双声演唱呢可以说是李玉刚最大的特点。不过呢，这个技巧对于他来说呢，既是天生注定，也是意外发现。1978年李玉刚在吉林出生，他是家里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孩子，而且呢长得特别清秀，所以说呢姐姐们就喜欢把他打扮成为女孩子，还管他呢不叫弟弟叫妹妹。好在他的定力比较强，虽然说从小被迫男扮女装，但性格呢一直是一个纯爷们儿。只不过因为童年的这样的经历，他呢一直对男扮女装这事儿呢不觉得反感，因为家里人呢都喜欢音乐，尤其是自己的妈妈，在家没事的时候呢就会哼唱二人转和流行的歌曲。李玉刚呢深受影响，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而且呢最初他是想向着文艺工作的方面去努力的。高中毕业后呢，他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吉林省艺术学院文艺编导专业，但是呢家里的经济条件限制了他的发展，所以说让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最后呢他给父母留了一张纸条，其实呢就相当于告别信了，然后呢带着200块钱踏上了自己的闯荡之路。一起来分享李玉刚的歌《长安故事》。 谁在？ 彩十分待，长安清尽三十海。相思不及采摘，可释怀，今年旧梦今仍在。 长安故事来自李玉刚。李玉刚呢，之前参加采访节目的时候也透露，他说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曾经做过餐厅服务员，打工的餐厅呢是一个歌舞餐厅，在那儿呢他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舞台，真正的乐队和真正的歌手，因为对于舞台呢充满憧憬。有一次呢，他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看人表演，结果呢一不小心把开水倒在了客人身上。当时呢这个客人是相当没有素质，给了他一巴掌。那个巴掌呢可以说是李玉刚整个打工时期最刻骨铭心的事情。也倒不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是因为疼，而是他觉得自己呢反倒是被这个巴掌打醒了，让他下定决心去寻求自身的改变和突破。国色天香来自李玉刚。 夜初生令人上妆，我描眉凤冠配霓裳，水袖轻舞成歌似酒香，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 谈星云录。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一起来说谦谦君子李玉刚，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和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虽然说李玉刚呢06年才通过这个星光大道成名，但是他呢一直说自己入行已经20多年了，因为97年开始他就已经拥有了一个不太正式的歌手身份。当时呢他以唱歌不要报酬，能够提供吃住行就可以的这样的最低标准，在一个地方打工，每天晚上呢在那里驻唱。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在这儿工作虽然是吃住不愁，解决了基本问题，但是也不能一点积蓄也没有啊。于是呢就又找了一份兼职，白天的时候呢在附近的音像店里打工。他选这个兼职呢也是有自己的一点私心的，因为那个时期呢唱片行业很火，他呢在音像店里工作的同时呢偷偷的学唱这些最新的歌曲。那么音像店放的歌呢比较杂，哪个歌手出新歌了都会放上几天。那唱歌的有男有女，每一次放女歌手的专辑时，哎，他就试着用小嗓来唱。没想到呢时间一久，他还意外的练就了自己的这个绝活，那就是唱男女合唱的时候呢能一句男声一句女声的来唱，转换式毫无痕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怎么说呢影响力最大的一首歌曲吧，新贵妃醉酒。 花开枝头，那一年呢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但请做玉对，谁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一生一去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愿为真爱吻个红颜， 爱恨就在一瞬间，几杯对月情似 给我的礼物，一生一去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愿为真爱吻个红颜， 问君何时

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俯身看去，那一帘秋雨落下的水滴，却悄无声息。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是否隐藏着秘密？在你的眼神中，我看到了青丝万缕。故乡的忧郁，写着琵琶的旋律，飘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几秒钟的时间，感叹不平凡的意义。 绫罗飘起着逐日落西，从云回头 清明上河图，来自李玉刚。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聊李玉刚，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李玉刚呢，其实呢挺幸运的，因为他就在他学会用女声来唱歌并且能够无缝转换后不久，他就迎来了一个机会。有一次演出呢，跟他搭档的那个女歌手有事来不了了，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老板着急团团转，找不着一时半会儿能顶上去的人呢，而且也没有准备别的歌。这时候呢，李玉刚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一个人能把这歌唱下来。老板呢，当时一听没太往心里去，他以为李玉刚就是用一个声把男女两个声音都唱出来，结果一上台，一句男声一句女声，中间的过渡自然，台下是一片叫好声。老板也是又惊又喜。那第二天呢，这个舞厅门口的牌子就改了，李玉刚的表演成为了重头戏，舞厅呢也打出了这样一句名号，叫著名反串歌手李玉刚。那么当时呢，他唱的歌跟现在我们听到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个时候呢，他唱的纯粹就是流行歌曲，不像现在加入了很多戏曲的元素。但是呢，这个特点让他在早期受到了很大的非议。在那个时候呢，去这个歌舞厅喝酒听歌的人难免有一些素质低下的，对吧？有一次呢，居然有一个人直接跑到台上当众为难他，这事儿呢给李玉刚心里留下了不小的伤痕，导致他后来呢一度萌生了放弃这样男女演唱的这样的方法，反串的方法。但是呢，当时跟他一起驻唱的人就鼓励他说，不要被环境欺骗，大家越是这样的反应，越说明你唱得好啊，而且你的嗓子这么好，真的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肯定能够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来。而且呢，这个人还建议他潜心研究反串表演，所以说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李玉刚。时间来到2006年，李玉刚通过星光大道一举成名了。在随后的4年里呢，他呢一直试着完善自己的这些演唱技巧。那么在这期间呢，他还成功的登上了悉尼歌剧院的舞台，在那儿举办了歌唱。当时这事儿呢几乎是没人看好的。李玉刚产生去悉尼开演唱会的时候这样想法呢，身边有人就开始笑话他，就觉得这事儿拉倒吧，天方夜谭。那后来呢，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跟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的向歌剧院提交申请。那么这些资料呢，包括但是不限于演出流程、演出歌单、歌曲内容介绍，结果呢连续申请5次， 都被驳回了。最后呢，他的团队从中也悟出一个道理啊，这个确实看来想去悉尼歌剧院开演唱会真的是不可能的事儿。于是乎呢，团队选择了放弃。但是呢，李玉刚自己不想放弃，别人不干，我自己来干。结果呢，在第六次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他凭借自己的执着成功的通过了申请。据说呢，那一次申请李玉刚是非常用心，大部分资料都是手写完成，包括演出台词歌词内容全部手写。那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份诚意打动了对方，还是六次申请的执着打动了对方，总之呢，他赢得了站在悉尼歌剧院舞台上演唱的机会。接下来一起来分享李玉刚的歌《镜花水月》。雀斑少女的夏天说打卡，下雨天就安静的听歌吧。很喜欢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还有另外一首特别意义的歌曲《刚好遇见你》。镜花水月来自李玉刚。其实呢，在李玉刚成名不久的时候，他呢差点也迷失了自己。那时候呢有点清高，觉得自己呢啊不得了了，凭借星光大道的舞台积累了很多的人气，后来呢也办了各种演出，国内的国外的，单纯唱歌的，演舞台剧的等等， 还经常在各种访谈节目当中讲述自己的成功。表面上看的事业确实是很红火，但是呢，物极必反，内心有些膨胀的他呢，也是招来了很多的质疑和否定。好在呢，他很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呢，开始有意地远离舞台。那么大概就是2014年之后，在那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演出，甚至没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那两年时间呢，他主要做的就是在国内到处旅行，而且呢，专门探寻传统文化，比如呢，去南京学习云锦工艺，去武夷山学习茶文化等等。那么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他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还有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感悟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让自己的心踏实下来。天地有灵，来自李玉刚和霍尊的演绎。天地有灵，来自李玉刚和霍尊。很多人觉得像李玉刚这种类型的歌手，喜欢他的人应该年龄都会比较大吧。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这么以为的，但真相真不是这样。之前呢，有一个机构统计过，大部分的歌迷呢居然都是90后。其实呢，这样比重最大的当然这个就是80后和00后了。那么这一点呢，李玉刚自己都没想到。后来呢，他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也为了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参与娱乐类综艺节目的录制啊，再比如说这个上视频网站发自己翻唱流行歌曲的视频呢、啊、并且呢也学着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自黑啊，也就是自己调侃自己。 继续来听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一首李玉刚翻唱的歌曲，叫做《红颜》。这首歌呢，我们都知道原唱是胡彦斌，不过呢，李玉刚的版本确实和原著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起来分享。红颜来自李玉刚的翻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春天遇见你说，感觉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才是神曲。记得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呢，我还在上大学，每一次去 KTV 都能看到室友在逞能，上来摆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点这首歌用低八度唱完前面的一半，一到副歌部分不是破音就是失声，最后呢清清嗓子说没发挥好，以后呢淡定的切歌。兔子说，上半年开始喜欢新贵妃醉酒，以前对这歌呢真的没啥感觉，那么今年年初呢跟风去了一趟西安，回来之后呢重新听了这首歌，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真实像素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感觉还是应该去看一场李玉刚的现场表演，据说舞台的灯光和美术效果真的非常好，整体的美感是在电视上所看不到的。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李玉刚很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喜欢的点呢也都不太一样。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呢，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新贵妃醉酒》《国色天香》。不过呢，最近几年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16年的11月，他推出了一个新的单曲叫《刚好遇见你》，直到现在这首歌还在各大音乐平台的榜单上。估计李玉刚自己可能也没想到这首歌能火这么久。那么这首歌能火呢，有三件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个就是他呢在17年的元宵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虽然说元宵晚会的影响力不如春晚，但是传播度也很大。第二件事就是在17年的下半年，这首歌呢在台湾地区走红，突然一下子登上了各大音乐的排行榜，而且呢在榜首位置蝉联了6周的冠军。听众们表示歌曲旋律呢很洗脑，然后呢网络上就掀起了一阵改编和翻唱的热潮。那么这首歌呢，这个它的影响可以说是向着两个方向继续扩散。一个方向呢是巨大的话题度，使这歌曲啊在内地的人气又涨了一次， 同时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歌曲在国外也是引起了讨论。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刚好遇见你》。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队长三》。明天同一时间11点，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